公读厄斯德拉下第十一章。那时人民的众首长住在耶路撒冷，其余的人民都研究抽出十分之一的人民迁移到耶路撒冷圣城居住，其余九分仍留在自己的城内。民众都称赞那些自愿迁居到耶路撒冷的人。以下是住在耶路撒冷的本省族长，其余的以色列人、司祭、内卫人、献身者和撒罗满仆役的子孙，在犹大各城中个人住在本城内自己的产业中。有些犹大的子孙和本雅明的子孙住在耶路撒冷，犹大的子孙、培勒兹的子孙有乌奇亚的儿子阿塔亚，乌奇亚是泽加里亚的儿子，泽加里亚是阿玛里亚的儿子，阿玛里亚是舍法提亚的儿子，舍法提亚是马拉累尔的儿子。舍拉的子孙有巴路克的儿子马阿瑟亚，巴路克是科尔和泽的儿子，科尔和泽是哈扎雅的儿子，哈扎雅是阿达雅的儿子，阿达雅是约雅黎布的儿子，约雅黎布是泽加里亚的儿子。培勒兹的子孙住在耶路撒冷的共计468人，都是成人。本雅明的子孙有撒路，他是莫舒兰的儿子，莫舒兰是约厄德的儿子，约厄德是培达雅的儿子，培达雅是科拉雅的儿子，科拉雅是马阿瑟雅的儿子，马阿瑟雅是伊提尔的儿子，伊提尔是耶沙雅的儿子。撒路的族人共计928人，都是成人。提格离的儿子约厄尔做他们的首长，瑟努阿的儿子尤达为副市长。司祭中有耶达雅、约雅黎布、雅经、天主圣殿的总管瑟拉雅，他是希尔克雅的儿子，希尔克雅是莫舒兰的儿子，莫舒兰是扎多克的儿子，扎多克是莫拉约特的儿子，莫拉约特是阿西突布的儿子，和他们在圣殿服务的兄弟共计822人。还有伊洛涵的儿子阿达雅，伊洛涵是培拉里亚的儿子，培拉里亚是阿莫七的儿子，阿莫七是泽加里亚的儿子，泽加里亚是帕士胡尔的儿子，帕士胡尔是马尔基亚的儿子，和他做族长的兄弟共计242人。还有阿扎勒尔的儿子阿玛塞，阿扎勒尔是阿赫斋的儿子，阿赫斋是莫史类米特的儿子，莫史类米特是伊莫尔的儿子，和他的兄弟都是成人，共计128人。管理他们的是哈加多尔的儿子杂贝迪尔。类位人中有哈舒布的儿子舍玛雅，哈舒布是阿茨黎刚的儿子，阿茨黎刚是哈沙比亚的儿子，哈沙比亚是布尼的儿子。沙贝泰和约扎巴德做类位人之长，管理天主圣殿的外务。还有米迦的儿子马塔尼亚，米迦是扎贝迪的儿子，扎贝迪是阿萨夫的儿子，马塔尼亚在祈祷时是起诵谢经文之长。巴克布克亚在兄弟中为父，还有沙木亚的儿子阿贝达，沙木亚是加拉尔的儿子，加拉尔是耶杜通的儿子，在圣城的内卫人共计284人。门丁阿古布、塔尔猛和他们护守各门的兄弟共计272人，